阿展为主题，两岸青年代表等约350人参加。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若有所扶，以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线，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增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推动残疾人事业向着现代化迈进，不断满足残疾人美好生活需要。规划提出，到2025年，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生活品质得到新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到2035年，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相适应，残疾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经济半年报。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顺差向下收款和结汇保持较高水平，体现了国内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今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支呈现顺差。 上半年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呢是1356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支的顺差呢是1890亿美元，主要的来源呢是货物贸易顺差向下的收款和结汇呢都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体现了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上半年受汇率总体稳定，企业跨境融资稳中有增，结汇率稳中略增，企业外汇存款有所增加，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增长，企业风险中性意识增强。 2021年的上半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了94%，企业汇率避险意识呢是增强了，那么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提高，风险中性的经营理念呢有所提升。 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2140亿美元，和去年末基本相当。针对未来，如果美联储启动缩减购债计划或者开始加息，将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造成怎样的影响？王春英回应： 中国应对外部变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说还是总体可控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金融市场的估值呢，也都是处于历史高位的。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啊，有可能是渐进的，我们还会做好应对准备。 走进乡村看小康。 我国是从事水产养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各地水产养殖业以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积极转型，成为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请听报道。 养得好，这个蟹以前都是在江河里面养的。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在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洪湖湖畔，中原村村民于志木正认真地查看着河蟹两种厂里的蟹苗。经过3年的探索，洪湖河蟹苗种已实现本土化，每年能为周边养殖户提供20万斤的蟹苗。于志木： 规划养殖以后啊，养殖户每亩增收最低也达到2000块钱一亩。 湖南长沙望城区桥口镇因地制宜发展荷花加小龙虾特色种植养殖业，并提出反养分离、四季养虾、一河三虾等养殖模式，综合效益大大提升。桥口镇党委书记陈浪： 我们将持续的聚焦荷花虾与粮食的种养殖，以全域旅游和集镇综合服务来带动农文旅高度的融合发展。 广东省汕尾市陈中村被称为中国蚝乡，每到收获季节，每一单元的浮排都能产出超过10000斤生蚝，村民钱包越来越鼓。村支书黄志明养了一辈子生蚝， 现在是高科技养殖嘛，注重质量和产量，现在我们就把产品的分开分等级。 盛夏时节， 黄河岸边的山西临沂县薛公村湿地公园里，荷花盛放，池塘内小龙虾、大闸蟹等穿梭其间。经过科学规划水产养殖，黄泥滩已经变成了金银滩。薛公村党支部书记程俊怀： 探索黄河水养殖的新技术，创新繁养驾效新模式，推进特色水产养殖迈向新台阶。 今天上午11点，中国之声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公安机关优秀党员民警和集体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老派出所，曾被命名为全国人民满意的派出所。杨叶峰是这里的第19任所长，他说： 枫桥经验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将和全国5.4万个公安派出所一起服务好一方百姓，守护好一方平安。 田雪梅是一名法医，来自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质量监督检验处，从警30年，他参与了3000多起案事件的侦办和现场处置。最令他自豪的事情就是经过几代刑事技术人的持续攻关，现在我国的命案侦破率已经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准，我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80后的黄海强来自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直属大队漳州110，为了出警迅速，漳州110选择在出警时从3楼值班室滑杆而下，不走楼梯。黄海强说，快可以实现更有力的震慑犯罪，更多的追赃挽损，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退休民警邱俄国如今经常带着新民警在辖区里走访。 黄若尼老人，他把他自己的后事交给我，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年80多岁了，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小邱身上应该是这样的吧。只要我们和老百姓心贴着心，心连着在一起，就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为您介绍传承革命精神、永葆红军本色的战斗英雄郭瑞祥。采制总台驻辽宁记者黄璐。 走进郭瑞祥的家，最显眼的就是郭瑞祥的书柜，摆满了各个时期党的理论书籍。郭瑞祥腰板笔直，精神矍铄，说起话来思维清晰，很难想象他已经101岁的高龄。他告诉记者，他的秘诀就是坚持学习， 要保持万卷，不是万卷，就得好好学习，得跟党走啊，你不然要掉队啊。 受父母影响，郭瑞祥早年投身革命。1937年，郭瑞祥在家乡河北魏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复杂险恶环境中收集情报，发展党员。 他不是动员呐，组织农民呐。组织农民起来啊，革命啊，暴动啊！ 1946年9月，时任东明县独立营政治委员的郭瑞祥带领150名战士与1000多名敌人交战，战斗从拂晓打到天黑，所有战士都滴水未进。生死关头，郭瑞祥带领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组突围成功，为此郭瑞祥荣获了2等功。 我带着突击组，拿刀冲出去的。说我一冲着他展示的跟小老虎一样一个都上去了。 离休后的郭瑞祥依然保持军人本色，家里仍在使用的大部分家具是他30多年前亲手制作的。他还给儿孙们立下一条家训：永远不给组织和国家添麻烦，努力学习，艰苦奋斗。郭瑞祥儿子郭江： 我也坚持学习，像老父亲那样充实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这些知识，用于我们的行动当中，是这样的。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 上海徐汇区委书记鲍秉章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把徐汇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推动徐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总台驻上海记者周红报道。 离黄浦江边不远处的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850平方米的空间可以承包工友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建在工友们宿舍旁边的党群服务站，让十多年党龄的异地老党员李大哥找到了家。 走了那么多工地，这个地方是最有家的感觉的，像免费理发啦，有法律咨询啦。 建设者之家的想法与上海市徐汇区启动的邻里会工程异曲同工，邻里会已经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党群站、会客厅、托老所和便民点。徐汇区委书记鲍秉章对老旧小区深入调研以后提出，要搞好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精准扶贫，解决群众居住困难问题， 以老百姓的事为重要，倾听老百姓的呼声，感受他们的温度，能够更好的把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能做上去。 坐落在徐汇区的龙华烈士陵园，安息着陈延年、陈乔年、林玉南等1700多位革命英烈。鲍秉章积极促进龙华广场在七一前正式落成，并对龙陵周边的环境启动了综合整治， 把我们的信仰转化为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把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工作的主要追求和责任。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播出照亮生命的那束光，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周一帆、王远。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汶川特大地震时可乐男孩薛潇。我要讲述的文物是一台光学生命探测仪，它曾被海南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使用，成功从地震废墟下救出一名被掩埋139个小时的伤员。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地动山摇。那是一座4层高的楼，唐雄和妻子谢守菊被压在了最底层。 党政府还有我们军队这些都在全力的救援，但是从来没说担心没人来救。 通过光学生命探测仪，救援队发现了生命迹象。唐雄发出了敲击的声音，搜救行动随后展开，最后将被埋139小时的唐雄拉出。 但我出来，然后就感受到阳光嘛，但是能够感受到阳光，能够感受到温暖。 汶川大地震中，共有84017名群众被从废墟中抢救出来，430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一个个数字。是我们经历的痛苦，也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精神的见证。 我叫吴丹，毕业之后呢，我就来到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工作。我亲眼目睹了灾区从曾经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这份职业给了我一个向世人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机会。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截至昨天，河南全省133个县市区、1306个乡镇、757.9万人受灾。目前郑州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新乡等地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总台驻河南记者李凡、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河南郑州全市473个小区、77.5万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随着暴雨逐渐停止，灾后供电供水恢复工作全面展开。在郑州市惠济区一居民小区，来自南阳的消防队伍正在全力帮助小区排水。南阳市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练科3级指挥长罗国成： 整个地下是18000多平方米，总共3层全部过水，据估算它里面有近20万立方的积水。 目前郑州市大部分商场超市已经恢复正常营业，郑州市民 政府保障的很充足，没有担心嘛。我们现在楼下超市调集了很多很多矿泉水啊，我们随时都能买到。 截至23号，郑州公交90%以上线路恢复运营，市内六大客运站恢复班线及运能近80%。从西安方向去往商丘、徐州方向的直通高铁列车、京广高铁部分直通高铁列车可以通行。南航在郑州客运航班全面恢复运营。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李兵： 目前主干道上妨碍交通的车辆已经基本退役完毕，市区主要路面的交通基本上恢复正常。 为防止灾后疫情，郑州市卫健委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卫生应急预案，及时部署灾后紧急医疗救援保障和卫生防疫工作。郑州市卫健委副主任许迎喜： 大力开展疾病监测和水质监测，我们组织17支510人的防疫队伍进行基层指导消毒消杀，同时组织20支1000余人的医疗救治队伍深入一线进行医疗救治和紧急抢救。郑州市暂未发现有疫情异常爆发。 随着暴雨带北移，7月21号开始，河南安阳、鹤壁、新乡多地局部遭受特大暴雨。在受灾较严重的新乡市，渭河、共产主义渠等多条城市行洪排涝河道出现漫堤险情。国家防总工作组已赴新乡现场协调组织被洪水围困的村庄救援，当地多个乡镇已经组织群众连夜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新乡卫辉市顿房店乡执行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集团救援人员毛丁： 我们携带了应急动力舟船、全地形两栖救援车等装备30台套，结合武警官兵直接展开救援，合成的舟船一次性可转运300人左右。 河南省已紧急避险转移58.5万多人，紧急转移安置近9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76.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正在核查统计当中。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12例均在江苏，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5例，其中境外输入25例，本土10例。截至7月2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663例。截至7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15亿剂次，达到15亿0760万5000剂次。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昨天在天津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津总站同日揭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在致辞中表示，总台将深入挖掘天津在智能科技产业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独特资源，在世界智能大会举办、大数据应用、大文化产业开发运营、全民健身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合作，积极布局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进重点项目在天津落地见效，努力将双方资源优势转化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行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了祝融号火星车最新行驶路线图以及火星沙丘高清影像。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工作68个火星日，累计行驶585米。 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将从8月1号起施行。农业农村部及司法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修订后的条例重点从强化生猪屠宰全过程管理、强化疫病防控、强化责任落实3个方面作出规定，对生猪屠宰实行最严格的监管。 国家卫健委昨天的新闻发布会透露，我国分级诊疗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4%，比2015年同期增长10个百分点。我国将继续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县医院的能力建设，着力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23号审议通过《长城保护状况报告》，长城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这是继2018年大运河之后，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再次获此殊荣。 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论坛昨天在吉林长春闭幕。这次论坛是全球黑土领域的首次高级别会议，世界主要黑土国家的政府代表、国际土壤学界知名专家等约200多名代表，围绕珍爱黑土、保护黑土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昨晚在日本东京开幕，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运动员入场仪式，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旗手，中国红再次闪耀奥运舞台。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朱宏源报道。 随着排球选手朱婷、跆拳道选手赵帅手持国旗入场，中国代表团本届东京奥运会之旅正式起航。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是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将参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在因新冠疫情延期一年后，东京奥运会23号晚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致辞当中表示，奥运会的意义是让全世界相聚在一起。 Today is a moment of hope. 今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虽然和所有人原本想象的并不一样，让我们珍惜这相聚的时刻。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难民代表团的运动员，今天同在奥运会的屋檐下，这就是体育团结一切的力量。 正如巴赫所说，在没有普通观众的开幕式上，奥林匹克运动向全世界展示了人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强姿态和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坚定决心。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首个正式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向着射击、举重、跆拳道等多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之声今天上午9:55将转播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实况，中国选手杨倩和王璐瑶将携手向本届奥运会首金发起冲击。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2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83475例，达到1,9,224,407例，死亡病例增加8,366例，达到4,136,51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32,3426例，死亡610,412例。 美国媒体报道，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在美国的迅速蔓延，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新冠肺炎病例都呈上升趋势。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每天报告约43700例新增病例，增幅达65%，数值几乎是2周前的3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新冠肺炎病例的住院率比1周前上升了32%，每日死亡人数也呈上升趋势。 当地时间23号，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过去24小时，阿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卢格尔等近10个省份发生冲突，共打死152名，打伤53名塔利班成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郑楠、刘梦雅，主播王毅、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4号星期六，农历6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12届17次全会强调，进一步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出的巨大力量凝聚起来，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北大红楼将于8月1号开通个人预约。 2021北京消费季智能消费节和信息消费节启动，300多家企业发放10亿元消费券。 大兴机场启用翼指廊保障国内航班，整体靠桥率提升1成。 北京西站昨天停运始发列车105趟，7月20号以来售票窗口累计退票50000张。 北京消防救援队161人抵达河南新乡，当天转移受困群众300多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昨天召开，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全会强调，要进一步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出的巨大力量凝聚起来，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按照年初明确的工作思路和要求，抓好一个开局、2件大事、3项任务，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蔡奇讲话。全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持续组织好学习研讨、基层宣讲、宣传阐释等工作，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要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巩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成果，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首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全会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强化五子联动，一体推进，形成叠加效应，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全力以赴冲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牢牢把握坚定不移如期办赛目标和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保持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状态，全力推动各项筹办工作。要高标准完成好3项任务，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持续推进疫苗接种，抓好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平稳有序完成区乡镇换届。全会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始终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尽心竭力履行好首都职责，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全市各项工作都要以此为纲，做到纲举目张，要落实全会要求，按任务、按项目、按事项逐个盯住，一抓到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绷紧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这根弦，持续推进平安北京建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全会听取并审议了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王成国、曾赞荣